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的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的马甸桥到北沙滩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的京城收费站进出京的双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的进京方向，五元桥到北高桥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吃喝玩乐大搜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今天刚刚我们片头最后说的一起出发，今天这天至少在建国门地区来看来，哎呦太好了， 就是还挺凉爽的， 一方面挺凉爽，而且现在那个云彩和天空的颜色组成的那个图案啊、非常之美， 都已经在楼下欣赏过天空了。 对，刚刚抽根不是刚刚这个看天儿的功夫、 12320嘛是打这个举报电话， 我在户外怎么真是你报什么特别好啊！一开始呢，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因为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就是沿着地铁线，不是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吃的馆子吗？ 哦， 我们周一提到了，就在广安门那边有一个高老寺羊汤。 哦， 哎，说那边羊汤非常好，而且也有好多年了。梦里看见，在今天下午2:30的时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发，说咱们提到那高老寺羊汤，现在人家拆了啊，准备开新店，但是11之后开始重新开业，具体地址现在还没定啊。所以呢，现在是老板娘天天站在门口， 哦， 说，暂时关了，暂时关了，新地方还没定， 就不能贴个纸， 一直招呼啊， 让人站 的，显得不尊重嘛。 可能 也是怀旧，我觉得。 哦， 老板娘就最后再想送一送。 哦， 可能有这样，所以也跟大家说一说，最近比如听了我们节目想去的，或者曾经就是老去喝的，但是有一段时间没去了，您注意啊，等到十一之后，具体开在哪儿，我们再告诉您啊。另外也可以关注我们今天发的好多条的推送，今天第一条是咱们的主播推荐，想贴秋膘的朋友们可以稍微的参考一下，当然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话题就是趁着这好天咱要 出去玩 了，而且今天玩的 是什么呢？ 非常尽兴。 为什么非常尽兴？ 因为咱们都有一个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哦， 男女搭配 女 出游也是特别的快乐的。 是吗？ 原来老是你看有春哥，是吧？还春哥， 波哥， 春哥在的是吧？那说不在的波哥， 对，讨厌， 这老全是男的。最多一个兄弟， 还对，还推荐谁愿意跟他出去玩是不是？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特别好。 哦， 啊，不仅是人员搭配的好，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咱们涉及面也特别广。 哦， 先是在北京周围， 哦， 咱们趁着这先包括好多那采摘的东西下来了，能去哪儿去摘点什么果子吃啊？ 哦， 哎，咱们聊聊这个、 周末游。 对，还有你看，还有应该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双节、中秋节和国庆节这马上要来了， 哦， 是不是 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再往远走一点了？ 就是您要想出来往远走，您现在得计划了 啊，对， 对不对？ 现在计划。 可能都有点晚 了， 你可能走不了多远了，但是没事听听呗。 好的， 是吧？听听我们给您的推荐，是不是？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先请一下啊，这个刚刚得罪了啊，春哥啊，我们先请来大家非常熟悉的京郊从业20余年的京郊王王海春，海春哥， 春哥，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听出来了，但你们 春哥刚才啊，纯属是他的个人意见，跟本节目没有太大关系， 很想让我在外面听，我估计 特需要您在屋里啊， 不是您今天穿这衣服吧，跟我们这小黄人有点靠色，您没看着。 所以我离着远点，让美女挨着近。 对，也说到美女啊，这我们要请来今天的一位新的朋友啊，大家不太熟悉，一会儿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她的样子啊，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呢，也是旅游经验非常丰富，啊，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跨界自媒体王蕊，欢迎王蕊。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蕊。 哎，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平常我们都不说， 平常我们都不开， 是因为没什么可说的，也没什么可看的。 像其他那些什么旅行达人来啊，我们都其实告诉他有视频直播，但是其实摄像头一直对着我和三哥。 今天估计都不会往我们这儿切了， 我也觉得， 对吧？这个春哥也可以往边上坐一 点， 坐 一点， 春哥可以沾沾光，也露个四分之三。 对啊，今天可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两种方式啊，这个手机上下载北京时间的 APP 里边有，或者找到北京广播网里边有视频直播的页面，可以看得着啊。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这个 出去玩， 近的远的， 对，而且今天 都行。 视角会相对丰富一点， 相当 有女性视角，有男性视角， 哎，特别好， 是吧？ 对对对，来，咱们就 lady first 的。好的， 哎，那个，你计划好自己的，比如说这个中秋啊，或者是十一的假期的出行了，计划好了吗？ 因为每到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就是我就会处于一个很兴奋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特别喜欢秋天。然后每到秋天的时候呢，又是北京特别特别美好的，然后所有的景色，然后树叶呀、植被的变化非常丰富的一个季节。对，所以呢，每到秋天的话，基本上大大小小的出游都会安排在周末，可能是集中在京郊啊，或者是北京大周边京津冀的一些地区，然后会有一些出游的一些安排。 就是京郊游，一到秋天就不往远走了。 就即便是7天假期，可能也不是往太远的地儿走，是吗？ 因为考虑到就是假期的时候 人多， 景点会人多，对，所以可能我觉得一些偏小众的景点会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内。 哎，这个因为你的介绍里边有环球旅行达人哈，你现在都去了多少地儿了？ 十几个国家，其实也不是很多。 哦，那也不少了，十几个国家，天哪！ 咱们连十几个县都没去过。 我还是经常往返于这个郊区 啊。对， 我经常去。哦，那你觉得你去过之后啊，觉得还想再去？一而再再而三去的地方是哪儿呢？ 因为我今年的话，我之前刚刚去完东欧的几个，就是可能一般人不太熟悉的一些小众的国家，我去了塞尔维亚，然后阿尔巴尼亚，还有黑山。对，然后其实塞尔维亚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我现在回想起来，或者我现在在写游记啊、整理照片，我都会还会沉浸在当时那种就是旅行的美好的那种记忆里面，就是一个我去完了还想再去的一个地方。 哎呀，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没法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会儿麻烦一下小编把他那个王蕊的靓照啊。 你怎么今天有点异常？ 对呀，我觉得也是。 是不是波哥？ 没错，看出来了。 因为直播间确实不一样了。对，我是对于这个空间感受特别敏感的人。 都是已婚的身份， 那又聊聊天嘛，对不对？ 好的， 对， 你接着来。 真是，来接下来跟波哥聊聊。啊，波哥不在哈，跟春哥聊聊。 我已经尽我的能力救你了，也可能你的媳妇儿现在正在听着。 没有，没有，他没有。 没 有 吗？ 蒸遛狗呢？ 你随便说。 来跟春哥聊聊。那个现在好多朋友平常的时候就跟我们问说，这时候去哪儿采摘都能摘点什么？好像现在是不是能摘什么 摘 桃了吧？ 摘桃是不是都过了？ 我觉得北京啊，反正是其实一年四季瓜果梨桃什么都有。北京人其实很有福气，到了这个季节，桃呢应该算是比较好的时候。再有一个含有特别好的就是葡萄，桃和葡萄都可以，现在这个季节都是最好的时候。而且呢，我觉得北京啊，你看， 摘葡萄呢，就相对来说不如，因为一说桃肯定都是苹果大桃，一说就等于整片很多很多的桃。但是摘葡萄好像相对来说可能说人说的少， 嗯， 但其实葡萄品种繁多，几十种，可能都上百种， 是。 然后最好吃的也有很多种。但是就是咱们一般人可能在市场上买的就是说玫瑰香啊、 嗯、 什么飓风啊，反正就是这一类的、 嗯、 但实际上呢根据你的口感你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有些女孩我就例如爱吃甜，如果爱吃甜我觉得有两种一定要选择，一种叫金手指的、 嗯、 就是跟长有点比较长， 金手指， 对，它叫金手指，稍微长点、哦、就跟手指那感觉，而且它是乳黄色，如果特别熟了以后稍微还有点红，那种感觉极甜。你要是爱吃的话，吃几个以后有可能有腻的感觉，就这种甜度能到这种份儿上。 嗯， 然后还有一种我特别喜欢的甜的，叫含香蜜的，这是一种远，你听瓶上就能听出来， 听起来就非常的 香，对，和蜜的这种感觉， 嗯、 它就是不大，但是挺圆的，也是那种就是黄为主的那种颜色。 嗯， 哎，我特别爱吃这种，它没有那么甜，但是又挺甜的。 嗯。 还有的话，有人可能为了过瘾，我吃几个都恨不得想吃饱的那种。还有一种 吃饱吃葡萄， 乒乓球 推 对啊，有乒乓球葡萄、啊。 推荐今年的葡萄王是吧？吃一粒就是半斤是吧？ 有一种叫那个，其实它是一种和就是飓风和玫瑰合起来的，叫巨玫瑰的，那个个儿又 这名字起的吧，有点。 但是它真是确实就是如此，它就是非常的形象 哦， 个儿大，玫瑰香。 哦， 就这种味儿，就你要有玫瘰香，以前都很小嘛，你吃着有时候过瘾。 个儿特别大， 对它这 还是玫瑰香那种味儿， 还是玫瑰香那味儿、 哎， 但是没那么那个香的那种味儿、 嗯， 但是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嗯、 反正这几种啊，我觉得都不错，更别提有一些什么下黑了什么的，就这没准好几十种呢。 嗯嗯， 你都可以。而且的话，我觉得采摘的话，北京的话，这个葡萄的基地也其实也挺多的。例如在延庆那边和怀来那边有大片的葡萄园种植基地， 嗯、 还有像密云这边，像那个张裕爱飞堡这边什么这还能做那个葡萄酒，那个就这参观还有博物馆、 嗯， 包括像顺义这边有欧飞堡酒庄，它也是一样，它自己又种了这种既能那个采摘那个吃的，又可以去酿酒的，你还可以体验酿酒的活动， 嗯、 啊这种葡萄还有，但是这个价格呢相对来说比较偏高，就是说。嗯，可能最便宜的都得三十多块钱一斤，然后一般的可能都得六十块钱左右，甚至一百左右、 嗯。 相对来说，如果你要是喜欢相对来说价格优惠一些的，可能在通州、大兴那一带， 嗯 啊，他们的葡萄呢，相对那边来说要价格要稍微的便宜一些，啊，但是就是你个人的风味或者你的口感或者可能有些不一样，这你得自己来感觉吧， 嗯。 所以这几节我觉得摘葡萄。你还可以去品葡萄酒，还可以做葡萄带孩子， 嗯、 我觉得也 挺 好。挺 好， 对。 上周大兴的朋友们还来我们节目， 嗯， 大兴葡萄节。 哦，对的， 嗯，然后有一听众朋友就问，听完我们节目就问我说，哎，你推荐那地儿叫什么来着？我说我推荐什么地儿了？就那个摘葡萄。我说大兴，大兴哪儿啊？ 哟，大兴很大， 好像魏善庄还是哪儿？最后我又问了问别人，给他发过去了。 嗯、 他最后又去了之后又给我发回来图片，我一看，他说，哎，那个在那儿摘的葡萄，参加葡萄节的那葡萄， 嗯、 真的是比超市买的要甜， 嗯， 哦，说真的是好吃，而且他就在那边弄了一小院儿，自己在那儿烧烤， 嗯， 哎呦，一给我发照片特棒， 烧烤还有甜品就是葡萄， 对啊，葡萄对有水果，除了葡萄还有那个桃子， 哦， 而且咱都知道苹果大桃，对吧？这是北京最有名的，嗯、大兴也有桃子，我们不知道。而且它有桃园，你知道里边有多少种的桃子吗？ 不知道呀， 一百多种， 那得有、哎、那得有一百多， 好像是大几百，得有四百多种， 那得多大一片？ 它很大一片那个桃园， 就是专门让大家采摘的。 对，有国内的，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那些桃子的品种，还有一些国外的品种，我们没听说过的，那边都有。 哎呦， 我说我的天，在你这边光就一个种类，我吃一个那也吃不完、啊， 你得吃一年。 是啊，亏迟 了你从大兴搬走的计划。 我没打算搬走啊，我这特别爱大兴啊。后来我们才知道，我说没想到大兴真是卧虎藏龙，什么都有。 对，嗯、因为大兴和通州那边相对来说一个平原地带，它的土地相对来说比较多，不像北边山区多，整片的地少。 嗯， 所以这边呢特别适合这种农业的种植和养殖之类的东西。包括你说这个。 其实大兴村它的西瓜、梨、桃、桑葚，就是东西都非常多，而且每一种包括樱桃什么的品种都是几十种的，就咱们可能平时就吃那几个，但实际上真是太多了。 对对对， 所以我建议就是去果园什么的之类的，你真是问清楚了，先说你有哪些种，因为每个种几乎味儿都不一样。 对， 它果肉的含量、果糖含量都不太一样。 对， 所以这种感觉也挺好玩的，你就挨个试呗。 嗯 啊，包括就刚才提到那是大桃什么之类的，桃也是什么什么绿化酒，十九号、十四号、二十四号，太多了。 嗯， 有梨核的、不梨核的，甜的、软的、硬的，反正这都没完没了。 嗯， 所以说我觉得你都 感觉海城是一个植物学家呀， 有点可以灌口了，有点感觉。然后呢，包括这桃，我觉得吃法也有好多种，就是现在我觉得好多人就直接摘了就结束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动手让你自己玩的那种感觉其实特别好， 就做那桃罐头呀。 啊，对呀，就是我就是现在 桃罐头啊， 其实很容易， 很容易。 而且现在好多农家，他们你要愿意的话，他们是可以帮着你们，就早晨你去里边摘着桃， 对对对， 清洗， 对， 削皮儿分块，然后糖往里边灌糖， 啊， 一般好像1:7吧比例，我忘了。 这得知道。 我都玩过这东西，你一定得玩这些东西， 这都是我玩剩下的。好的， 然后你再蒸，然后你自己做出来桃罐头那种，放半年，最少能放半年。 嗯， 然后到冬天你再吃，那感觉非常好。 好的，而且啊，我原来因为吃桃子，你去平谷买桃子，有好多人说千万别买街边的。那都不是平谷的， 那都是哪儿的？ 山东的，就是从外边来的。那谁知道呢？就因为说平谷的桃贵，而且说产量低。人我问了人家那个一老哥，有一次打车， 嗯， 正好碰见一平谷的老哥， 家里有也好几百棵桃树的那种， 好几百棵倒没有，但是肯定有桃树。 嗯， 说他们家的那桃子卖的话是不够量， 嗯， 所以就自己家吃，吃完也吃不了多少，就做桃罐头。我说你哪天你去，我说我还跟那大哥留了微信，后来没联系，我忘了大哥名叫什么了，哦，找不着了。 是因为没给人结车钱是吧？所以拉黑了。 要没结车钱，这就联系上了。对，我后来去平谷的时候，就去人家农家拿那个玻璃罐子，人家自己弄的，就是一蒸不就完了吗？ 对， 对吧？ 对，就是蒸， 非常简单。 嗯， 我真甜，那个跟你在超市买的味道也不一样，特别甜，特别好吃。 而且你自己做这桃罐头是绝对不加任何防腐剂， 哎， 绝对什么都不加， 对对对， 就糖和水 ，OK 了。 对， 非常好吃， 是 哦，嗯，所以你这么胖也有桃罐头的一部分。 我觉得他们糖放的也可能 有点多， 对对对。 所以还是 胡森也说了，说马牙枣啊，再有一个多星期也就熟了。 嗯，哦，这我都没听过，这 是马牙枣， 就是那长 大枣， 长的枣， 对，长有点 就跟马牙似的，对， 就说。其实那个马牙枣、嘎嘎枣可能在十三陵那一带可能比较有名。 哦， 其实桃也是十三陵那边也挺多的，包括柿子，十三陵都有。啊，还有的话，像秋天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挺好玩的，摘山楂。啊，就马上就秋天了嘛，就是红果。 哦，嗯， 有几个村儿，反正在北边的山区里头，我觉得特别好。 嗯， 啊，例如怀柔有一个叫庙上村的，这本身也是一个红色的怀柔第一党支部所在地。 嗯， 然后他那儿的，如果你要金秋去的时候，如果你要赶上天好，赶上那刚刚熟的时候，你一进了村儿的话，那山坡上满地的一片红。红果 都什么呀？ 红果熟了以后 掉下来，哦呦， 一层就是一片， 哦， 你都走不了，全是红的，都特别面特别大，特别好吃。 那捡呀， 啊，对呀，可以捡，啊。 可能是别人采过的哟。 不是，它真就是自己掉的，因为那个地儿呢，反正而且它价格特别便宜，大概两年前吧，我不知道现在啊。 嗯。 当时的时候，反正外面糖葫芦大家都知道，很快很贵，非常贵，它那是8毛钱一斤。 不都满地都是了吗？他还卖什么？ 不，那都是人家自己果园，你不能自己 捡呢，对 吧？你不能自己随便进人果园啊！ 不能进啊！ 当然，上山的话，你说吃一个两个也不会有问题 啊。 但是咱们尽量避免这事儿，一定跟人打好招呼。然后这个季节的话，反正而且那会儿也一样，你要是做糖葫芦，我觉得不只是你摘了，摘了以后你现在有市场有专门卖去核机的，就是你说一出一出就把那核就给挺出来了， 嗯， 特别容易。 嗯， 做那个。山楂酱， 又是山楂酱，这个不能做罐头， 这个不能做罐头，但也能做，但是咱们一般不用，一般就两种，反正我带孩子们有时候去玩，就是要么就做山楂酱，要么就做糖葫芦，拿一小， 哦， 小那个酒精炉，然后熬点糖， 嗯， 现场就穿， 嗯， 就在树底下我们就自己做，现场就吃，那种感觉特别好玩，孩子特别愿意玩。

北京电台携手八大岭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八大岭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0天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three, join us。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工刘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来说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是真好啊，虽然下了一天的雨，但是现在至少建国门看来天是非常不错的。 啊，没错，因为这个降雨呢，实际上从13点之后，大部分地方这个降雨已经停止了。从雨量来看呢，基本上大部分地方都是2-3毫米，虽然雨不大，但是的话呢，这一冲刷气温上不去了，绝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是在25到27度之间，只有南郊观景台达到了27度，其他都是26度多，所以呢今天下午的天气是凉爽舒适的。 嗯， 那么明天呢气温比今天要高一些，云量呢比今天要少一些，所以明天呢最高气温预报是29度，那个光照比较强，所以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晒防紫外线。明天天气当然是不错的了。那么双休日呢是这样，双休日是这个周六白天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这个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这个小到中雨，这个雨呢属于稳定性降水，预计持续到2号早晨呢自西向东逐渐停止。所以说呢，降雨出现在夜间，实际上对大家的出行没有太大的影响。双休日呢，大家要出去玩的话，这个周日呢，出去稍微晚一点就可以的了。如果到西部、北部地区玩的话呢，应该是8-9点钟，就差不太多了。所以说呢，双休日整体天气虽然有雨，但是白天并没有，所以对大家的出行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哎呀， 作为全国来讲的降雨啊，是一南一北。那么受这个低压环流的影响，江南南部、华南以及云南南部，这个地方是多降雨，部分地区将有大的暴雨。北方地区呢，是从今天一直到9月2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一直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小到中雨，其中呢，青海东北部、甘肃中部，还有宁夏的北部，还有河套地区、陕西北部，这些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这些地方还要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嗯，好的，我再多问你一句，因为今天我们聊的呀是这个北京周边的啊，比如说利用节假日这两天时间出去玩去，那像天津和河北，周六日的天气怎么样呢？ 应该是这样的，河北的这个北部西北部西北部地区，恐怕在周六的下午四点钟之后，就会出现降雨了，所以大家就把握这一点。如果说到张家口啊、承德这边去玩，那么呢，我建议，这个还是如果去，就是当天早点回来。但是呢，玩的时间比较短，还是不去的好。周日呢，因为降雨呢，那边停止早一些。如果说早点去，也是一天的时间，所以像这种时间，我想不太适宜到西北方向去玩。 明白了，就在家先待会儿，要不就是近郊玩一玩得了，是吧？ 没错。 好嘞，谢谢您的详细介绍，那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感谢您，再见。 好，再见。 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要跟您分享一条这个管控措施。目前呢，长安街的东向西方向正在采取管控措施。这是17:26发来的一条交通信息啊，长安街的东向西方向正在采取管控措施，所以要有往这个方面走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来行驶了。再来看一下高速路方面，机场高速大山子到北高桥，京沪高速的四环到五环之间，京开高速的新发地路段，京港澳高速的郭庄子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都是出京的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另外呢，京新高速的上地路段，京城高速的京城主收费站进京方向也是车比较多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这个我们先介绍新的朋友啊，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跨界自媒体王蕊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王蕊。还有京郊从业21年大家非常喜爱的京郊王汪海春。 大家好，又回来了。 哎，这个刚刚咱们说到桃，有朋友可能馋了，大家可以说推荐一款好吃的桃的品种呗，想吃那种毛少但是又脆甜的桃子，喜欢那种口感硬一点的 油桃。 是不是油桃没有毛？ 油桃我觉得相对来说就看哪种啊，就是油桃往往你能买到的往往甜度可能不太够，那时候在树熟真是特别熟的，我觉得油桃太甜，但大部分咱们吃的反正我觉得不够那么甜。 我今年买的就是正宗的那个平谷大桃，没有我买到的平谷油桃甜。可能是我买的批次有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今年整体的苹果那边的桃好像甜度不如去年。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那个桃好多水果都有这个习性，就是如果要是当年雨水多的话，相对来说这个桃的这个甜度就会低。 哦， 所以包括你要采摘你要去买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技巧，最好是就是在你想买桃之前这一星期之内不下雨。 哦，这个要求有点高了吧，博哥。 所以说这是这样，就是说因为确实是如此，因为你要是水大的话它那桃就是不甜，它真就是不甜。如果要是经过太阳晒一段时间以后，它的甜度就是不一样啊。所以说你要想吃桃，最好你先看看天气预报前一天怎么样。如果都是那什么产桃区啊，如果都没下雨 OK，那就可以去摘去了，那就味儿就不一样了。 哦， 你要昨天刚下完雨，然后你今天就去摘去，可能就会有问题。 好的，那海珠哥，你给他推荐个品种吧。有品种，您刚才不说了好多个品种吗？ 是我说了好多人，但是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反正十四好像24号是两种里头有一种， 两个都摘。怎么样？十四和二十四。 你要自己的话，你是看不出来的。你就所以，如果你要去果园的话，你要一定问果农是哪种是。而且这桃吧，越大的越贵，但是不一定越大的越好吃。啊，最好是你就把你的要求告诉当地的这果农，他一定会告诉你。而且的话，就是同一个果农，往往他是种不同的桃，在不同的区域，可能这片区域就是这种桃，换一个区域就是另一种桃了。 嗯， 啊，你可以直接去问一下。 好的，提要求，跟他说要一周没有下雨的14号和24号。 嗯， 如果达不到要求的话，当场不给钱。 你提完人家就你走吧， 吃倒你们所有果园。 而且你走吧都是客气的。 真的吗？ 真的，一个字就把你打发了。 就这么对待客人吗？ 你要干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 我就提了一个要求，怎么了？ 我们就满足不了你要求。 再说， 再说我就要走了。 好的，行吗？ 这个今年桃确实不好吃。 但是我今年还买了几个，就是从网上买的啊，山东的什么黄金油桃 啊， 哎，还挺好吃，我觉得符合脆甜的那个感觉。 就是往年我到这个时候吃桃的季节，我就会买点桃，就去超市啊，比如说普通的超市可能不行，比如说我去菜市场， 哦， 菜市场有还不错的桃，吃起来还蛮甜的，不错。今年是把菜市场都吃遍了，也没发现好吃的，而且特别难吃，都不是说。不好，就是真的是难以下咽，就还没黄过好吃呢，就那种感觉，所以就只能从网上买了。所以今年就买了几个不错的地儿的，还挺好吃。 因为我每年都是从那几个固定的大的电商，他们卖的都比较贵，然后今年反正我 你们家有地没法比， 还是那么买吧，就觉得好像今年苹果的桃不没有去年甜， 对， 可能我 赶上还是雨水的问题， 然后 我 就买了什么山东的黄金油桃什么的，就很好吃，就很甜。 好，来吧，继续看一下大家的问题，一会儿呢我们再聊着。问题的同时也让我们嘉宾给出一些推荐。图图说了，各位老师想下个月啊带着孩子出去玩去海边4-5天，求推荐的地儿，最好是能下水的地儿。这样，这个波哥先来，然后蕊蕊你考虑一下啊。 春哥 啊，不是， 看看 想波哥了。你看 春哥他 春哥你今天穿的衣服确实有点艳，就是有点像 有点让 波哥的那个， 有点让他想起波哥。 好吧，春哥说说这个海边呢， 海边 4-5天。 嗯， 然后我说，因为我相对来说啊，就是辽宁、山东，包括河北，就是这一片，包括天津，我觉得都是离北京相对来说比较近的。 嗯， 然后去这种地儿呢，相对来说是舒适性的，就不用太累。 嗯， 你可以在一个地儿多待几天，你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比较准确的地儿。我觉得相对来说呢，现在的话就是南北戴河大家相对来说去的多了一些， 对， 可以找一些稍微的偏一点，例如这两年反正比较火的像东戴河什么那一带也都特别火，相对来说水可能稍微好一点。然后但是我是要，就例如我去那儿的话，首先我就是在那儿的话我会多住几天，我会把周边一转，我不只是在海边，包括我要在海边我可能会进行一些海钓的一些活动。然后包括像东戴河那边还有那一片石的那个长城，九门口长城我觉得也不错。然后那个你如果要喜欢历史的话，就是明清这段 那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场， 嗯， 无论是李自成也好，还是就是清朝的这个入关的也好，都是在那一块打过很多次重要的战役，包括那边的前所，那边好多地名叫什么什么所，都是所谓的过去的一个边防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再有的话像那个包括那个那边的那个像那个孟姜女庙啊，还有那个如果要喜欢那个咱们曹操那个说那句说是以观登临碣石以观沧海那边的碣石宫什么的， 嗯， 然后喜欢这种历史的，我觉得都可以往那边就是那种慢慢的来去游览， 嗯， 如果再往北的话你看兴城古城，嗯，然后包括再往那边像那个盘锦的那边那个看那个红海滩， 嗯， 反正这往北这边都可以，如果往南的话我觉得你看就是其实离北京最近的海应该算是天津塘沽那一带， 嗯， 但是塘沽那一带呢可能有一个缺点，它没有天然的形成的海滩， 嗯， 只有一个东江港，它是其实人工的一个海滩， 对， 嗯，后但是那边呢有极地海洋馆，然后那边还有好多温泉度假村，你还可以看基辅号航母，就是带孩子的话这一圈可以比较舒服的可以玩几天， 就是天津能看海 啊，对，你可以看海， 对，像什么南戴河北戴河东戴河，嗯，那边就能玩， 对， 是吧，嗯， 对，然后包括那个 唐山是不是也有海？ 有， 上回他们还说还 唐山月托岛吗？ 唐山一般 山的曹妃甸，那个海还挺，就是近两年还比较火。 嗯 啊，就唐山一般都说的话就是三岛一湾， 嗯 啊，月托岛、普陀岛、金沙岛，然后那个就是这个岛上的。要如果是住的话，反正月托岛名气比较大，号称是北方的，就是中国的马代夫那种， 嗯， 反正拍出照片了很好看， 对， 但是你要住宿呢，反正可能跟那个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照片 也 不太一样， 有点差距的。然后包括那个，哎，你要说到那儿的话，去唐山的话，我建议就是大家往往到了唐山就去海边那一片， 嗯， 其实往北的话还有到迁西那边。那边有好几个地儿也都特别漂亮，首先那边的古长城特别多，而且要说到采摘的，刚才不是一直说采摘吗，那时候有一个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的栗子博物馆，就是栗子树博物馆， 栗子， 对，栗子 非常出名， 非常 知道， 是个栗子的栗子， 对，你要可以的话你可以去看看，而且那边的话什么青山关啊，还有包括那个喜峰口啊，就是这些水下长城什么的， 嗯， 这一带景色也都特别美，而且这条路上几乎游人很少，而景色还挺好， 嗯， 我觉得也都非常值得去，而且你要走的话，你看就北京的话，你要走的多了以后，会发现这个栗子，就采摘栗子呢，有一个特点，就所有的栗子都在长城的南侧，都挨着长城， 还真是， 都是挨着长城， 对， 然后这个据说是有一历史渊源的。啊，就是一是你看长城的北侧相对来说栗子树少，而且都是那个文言文我背不下来啊，大概那意思就是在长城北呢，就是一种植一些杂木，就乱七八糟这些东西， 嗯， 是阻塞军马的，就让你马冲不过来， 嗯， 但是在南侧就靠近咱就算是当时的国内了，所谓的就是它会种植大片的这栗子树，是充当军粮使用的， 哦，能吃， 所以它就是这个其实很有意思，你要越研究越觉得好玩， 嗯嗯， 啊，这迁西这边的栗子还有它长城文化，包括那边好多湖，就刚才我说的像那个就那个大刀向日本给它砍去那个地儿，就是就那个什么虎冈，我刚说完就啊，喜峰口就这块， 嗯 啊，包括那边还有大黑厅湖什么的，都很漂亮，都可以坐船呀，啊，还是看什么的， 嗯， 就是这边也可以。如果刚才啊，咱得提海是吧？ 嗯， 对，人家主要 是没事 儿，您这个栗子举有点多， 拐了弯了，主要想到采摘了。然后包括反正我觉得河北，包括那边黄河入海口什么的，就往南走的话，那边那有一些大片湿地，其实也都不错， 嗯， 而且那边相对来说旅游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边住宿，对对，还便宜，海鲜也便宜。然后再往下的话，我觉得包括到山东那边龙口啊、烟台啊什么的，基本上反正我觉得都是三四天之内就不累的情况下， 嗯， 都可以走的， 嗯， 海边。 哦，那蕊蕊呢？ 嗯，就是，刚才说到南北戴河，因为我也是就是北京人嘛，然后就是对这个北戴河、秦皇岛就非常之熟悉。 嗯， 每年的夏天，包括可能秋天，会至少一两次去往返那边吃海鲜啊，或者是玩海啊这种。 嗯， 然后今年我北戴河大概也去了两三次。然后呢，它北戴河现在有一个就是。一个地方就黄金海的那个地方，它现在叫北戴河新区， 嗯， 然后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 中国最孤独图书馆的那个地方，对。然后我今年呢去了两次，都是去那边。那边现在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景区，包括现在的就是它叫做北戴河的鱼岛温泉的一个景区。然后这个景区里面，可能你如果带着小朋友的话，那么住个两三晚，在里面可以玩海，可以泡温泉，还有就是无数的这种娱乐项目，就是非常适合亲子游。然后还有在这个黄金海岸新开了一个，就是地中海俱乐部 Club Med， 然后它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带小孩子去的地方。 这个太适合。 对，它里面也会有一些GO 的一个工作人员，就是他可以全程二十四小时陪同你这宝宝。你的家长可以把你的孩子托管出去，然后家长自己去 玩 玩帆船啊，或者是玩玩那些成年人喜欢的一些娱乐活动。小朋友呢，他会有专门的这种受过专业这种教育培训的这样的 GO 的工作人员带着他们去玩。对，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其实还是很适合亲子游的。然后刚才那个海春老师也提到，就是唐山其实我去年大概在十一那几天，我去的是唐山的曹妃甸。然后我感觉唐山曹妃甸其实是一个我还比较喜欢的地方，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海鲜。然后到了九十月份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吃大闸蟹。就曹妃甸那个地方，它现在是有就是稻田蟹的养殖场，对。然后据说是就是和那个城阳湖的大闸蟹的那个蟹苗是出自一个地方的。 现在又有地儿叫城阳湖了，是吧？阳澄湖。 阳澄湖。Sorry，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我 对姑娘， 我以为我是孤陋寡孤陋寡闻啊。 不好意思， 没事。 然后就是我觉得曹妃甸那边的这个大闸蟹，就是从那个口感上面反正是就是还是没得说的。而且它价钱的话，相对在国内这个水平的话，就是还比较性价比比较高。 是， 对，如果是好吃的朋友可以往曹妃甸那边去。包括那边也会因为它那边有海嘛。然后我们上次呢是在那个港口就包了一条渔船，就是等于说就是出海到深海的地方去打鱼。然后那打上来的那些什么皮皮虾呀螃蟹，直接在渔船上面拿大蒸锅一蒸，直接就在床上就剥了皮儿就吃，就真的非常鲜美。就是还是我觉得好吃的朋友们应该比较喜欢。 对，就是鲜啊。当然也感谢有的朋友跟我们说，像学良说了，说东戴河现在有点凉，不能下海。这个涛涛应该有发言权。你 东戴河不在秦皇岛那边。 哦， 它虽然叫东戴河，但是 那你去的 那 个 是南戴河和北戴河挨着， 就是 那个还就是秦皇岛那边还能玩，乐观的说啊，能玩一个月，就是玩到九月底。基本下海就 不行了， 费劲了。就是你要是在海边就霍楞霍楞水 还行， 问题也不大。就是你要是过了二道港水就很凉了，就是小孩在那儿弄点沙子什么的，下午我觉得没啥问题，但是一过十一肯定就不行了，就得穿潜水衣了。 好。另外还有的朋友，你看像大家可以说，他说就是听了你们的建议去了那个金沙岛。说真的风景特别好，人也少，环境也特别好，碧海金沙，海风习习，真的很舒服。写作文的，说都没有去月头岛，主要是因为去唐山吃好吃的了。他还建议大家，如果大家要到那个开滦煤矿，可以玩玩他那个地下探秘， 是 啊，去体验一下那个去应该是挖煤吧。 开滦煤矿，如果要是了解， 体验挖煤，对呀、 了解中国近代史，包括近代那什么，这是其实中国工业革命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历史的一个，里边有很多中国早期的重要人物都去过那儿，非常值得一看。 铁挖煤可能铁就 这 就看看 这个煤矿博物馆我去过，然后它是属于什么呀？就是你可以真正下到那个矿井底下，但是它现在都改成是一个情景还原的一个样子。然后你可以有讲解，他会给你讲当年是怎么挖煤，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就是特别有那个工业风的一些什么咖啡厅，就在那个底下的煤矿里面，然后就是还挺有意思的，挺有新意的一个地方。 对，我觉得就像这种地儿啊，特神奇。我是看了有一个也是国外的一个纪录片，就是说旅游的，是哪个国家我具体忘了，也是把底下的一个大煤矿还是大铜矿，反正是挖的特别空的一个地底，也下到100多米以下，他把底下弄成了一个极限乐园，在那底下你可以玩蹦极，就是因为它底下还有很深， 往下蹦， 你可以往下蹦啊，而且不用拴绳子，它没有那么高，大概可能10米左右，或者最多也就15米， 不穿绳子， 底下有一个特别软的网，就是你 兜着， 啪一下兜起来，而且不会把你弹得特别往上， 他用的那个比较高科技的东西， 蜘蛛网， 就类似于像你 粘着， 倒不是粘着了，反正类似于像听他的解释，就好像是泡沫似的，你啪一压，但是就那种感觉特别好，而且他还有那种那个滑板车。就是你即便不会玩滑板的，都可以沿着那个整个的隧道往里边走，特别好。目前只开发了一期， 哦， 刚刚开发了一点，因为他们有好几个洞都可以来开发这个东西。 哎，但是这种我每次都担心底下会不会特别憋得慌。 人家肯定做了通风设施，哎，这个你问的特别好， 是吧？ 确实有通风设施。 你回答的也特别科学。 另外人家说去唐山要带好吃的啊，比如说他推荐了一个地儿，您可以去那儿吃那个肘子， 嗯， 叫鸿雁饭庄， 哦， 说那肘子特别酥烂，还有那个蜜汁麻叶和那个棋子烧饼，棋子烧饼，唐山是真好吃。 唐山还有特别高度数的啤酒， 是十几度 ， 而且我去唐山的时候吃，那个时候很早之前是吃什么呢？就是特贵海参， 哦。 在他那儿，我的天，就跟海参盖饭一样，就海参他们一上一盘大概十几根 黄玉参吧，可能是 我不知道啊，反正也是海参，还有什么我当然这个不太建议大家吃了，就是那些东西，反正好像挺珍贵的东西，在他那儿好像都跟不要钱似的，特别多。 我去年去唐山的时候，然后我看到他们那边现在河豚宴非常的火，因为他那边有很多河豚养殖场。 我看见我上周不是刚去北戴河吗？不就走那条路吗？ 嗯， 好什么他们有一个什么打造中国河豚第一村还是什么镇？ 哎、对，就现在唐山包括曹妃甸，它有很多的酒店和餐厅里面都会有这个河豚，然后它养殖的河豚，然后据说是毒性已经非常的弱了，对，所以吃着还比较放心的那种。 好，再来看一下狮子的问题，这可能得问春哥了。说这个北京周边哪能吃到正宗的水库鱼啊？水库我知道，但是老怕吃到假的水库鱼，就是洗澡鱼。 嗯，你说真假这事儿啊，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判断，不好判断。但是你就以好吃来说，反正我可以说几个吃水库鱼的地儿，大家可以考虑。 嗯， 就是北京的话，水库呢比较有几个，一个是那个延庆的官厅水库啊，还有密云水库。然后还有一个吃水库鱼我觉得比较好的地儿就是金海湖，金海湖大坝底下有几个那个饭庄，他们做那种灶台鱼，还有那个他们的那个油浸鱼什么的，我觉得都不错。然后如果是密云水库，那大家肯定所有人都知道，就密西路那条街上，就各种吃法都非常好吃，我觉得。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官厅水库可能大家去的少，那边官厅水库的北岸靠近卧牛山那边，然后也有几个吃鱼的地儿，但是相对来说要便宜一些，它的那个应该设施稍微差一点。还有一个地儿我觉得吃水库鱼也特别好吃的地儿，是离北京其实也不近，就也挺近的，就是平谷翻过山以后就是天津蓟县。蓟县那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水库，就是渔桥水库。渔桥水库岸面上也有好多吃鱼的地儿，如果你想吃水库鱼，我觉得这几个地儿都可以考虑。 好嘞，想出去玩一块来聊聊吧。另外呢，今天我们来了一位新的朋友王蕊，如果想看他的照片，直接回复彩虹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啊，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京郊王海春，春哥。 听众友大家好，主任好。 哎，还有一位新朋友啊，就是刚刚大家回复彩虹能够看到他的靓照的王蕊，欢迎王蕊。 你好。 哎，这靓照一看就是大当家给你照的，真的。 对对， 就全是人小景大，只有一个还是低着头的。 那不同的景别，人家有设计的。 你看最后两个。是他的照片吗？你最后两张， 最后两张没有看到。 对呀、啊，这个，哎，说一说这个我们看到的照片，这都是你在哪儿照的呀？是在一个国家、一个地方，还是？ 嗯，就是我今年在5月份的时候， 就是去东欧， 对，去了一趟东欧，哦、对，然后当时是去了三个国家：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还有黑山共和国。 嗯， 本来是还想去波黑的，但是。我没来得及办签证，结果我刚飞回北京，然后波黑免签了。 哎，最后一张那一堆小肠，就跟小肠似的那种道， 就是刚才我说玩漂移的那个地儿。 哦，那是哪儿啊？ 哪张啊？ 房山红景路。 哦，对对对、 哦、 对对 对， 对， 那个是前一段时间我去那个， 也是东欧。 是北京，北京房山、 哦、北欧。 算是北京现在的一个网红公路、 哦、 很多的摄影爱好者然后骑行爱好者都会去那边去、专门去体验那段公路去拍那段公路。 哦、好的，刚刚大飞也问了，说你推荐的那个可以帮忙带孩子那地儿叫什么来着？ 可拉布麦德。 哪儿的可拉布麦德？ MED 秦皇岛的。 哦，秦皇岛的，就 全世界的都可以帮忙带孩子。 目前就那一家。就秦皇岛目前就那一家， 北戴河今年新开的那个。 对对对、那个我也听到一些反馈，因为它是刚开的嘛。 对， 就是有一些朋友去那儿了之后，他可能去过很多其他的克拉姆麦的，感觉那边还是稍微目前服务有点跟不上。虽然带孩子这个环节是还不错啊，其他的那个 有这一个环节就 足够了是吧。其他的环节好像还得慢慢再进步啊。好嘞，今天呢，让两位呢带着我们一块儿。出去玩一玩去啊，咱们近郊也好啊，周边也好啊，包括国外也好，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接下来回答完了大家大概的问题之后，我们来推荐一下吧、好不好？ 好的。 那个我问问春哥，十一期间您有什么安排吗？ 因为我对周边太熟了，反正我要出去基本上都不用提前安排、 也不安排。 但是就我建议啊，就十一的话，如果你要现在想去十一住宿在郊外或者什么的、现在就开始订，而且你还不一定订得上，就十一的话，因为的话我觉得几种，一种是反正就是越好的，例如民宿啊，例如比较高端的一些能达到五星级景色比较漂亮的酒店，一定得现在就订， 对， 才可以。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像我要出去的话，像这种节假日的我不太爱住酒店，我可能就都一日了，就例如刚才没你说的那个六十路什么之类的，其实北京周边有很多特别特别漂亮的路，尤其是到了十一秋天以后，有不同的那种风景。我就是你，包括你刚才说的六十路旁边还有红景路，包括108国道、109国道，还有这些各个国道之间的连接线啊，像例如昌赤路啊，还有像那个从延庆到那个怀柔的延流路啊，都很美。但是我还特喜欢一个地儿。这个地儿呢可能知道人不多，但是我还觉得景色还特别好看，而且我觉得路不陡但是景色特别漂亮、 是拉碾路，是从那个怀柔喇叭沟门那边，然后但是喇叭沟门往西，然后再往南那条路基本上没什么人，就在山谷里头走，而且但是不是很陡，还是很漂亮，而且那边呢还有一些古的一些就例如有一块崖壁，崖壁上有三个洞，这洞里头都有当地村民的一些小寺庙，就是这种寺庙和那种正规寺庙不太一样，就更有乡土气息，而且其中有一段是北京地区唯一的有一个很神秘的干尸，没人管，都待了上百年了，上百年了，一直在那儿。 上百年， 现在都没人管， 现在还有， 去了就可以看到， 可以，但是没人告诉你，你找不到。你即使从他边上过，你可能都找不到。他现在 是拿布缠着的吗？还是 他身披一个黄布？然后反正有当地村民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过去的一个土皇上避难到这儿死了，所以他披着一个黄袍， 黄袍加身。 但是也有人说他可能是一个过去一个太监。总而言之，这个是 这个也差了太远了。 没错， 也可能是俩人一块儿来的，是吧？就留下一个干尸。 反正总而言之，这个就是没有说是说弄一屋子或者弄一个人给你挡着不让你进，没有，是完全是敞开的，但是它是在一块很平坦的巨石在下面，你就只要走过去就能看得见，但是没人提你肯定找不着。 我这个还蛮吓人的，十一期间看干尸， 寻奇的，我觉得就可以去这种地儿来看看。而且那沿途景色都很漂亮。 好的哦，春哥推荐的还是蛮别致的。 今年雨水这么大，他也没有稍微发一点吗？长个儿， 他已经上百年了，不会有变化的。 对， 死者要 大不敬， 尊重啊，尊重啊。 对对对，不好找，看缘分吧。 对， 我觉得您是不是能不能和干尸相遇？ 某些那个科研工作者应该去保护。 我也觉得是不是稍微保护一下？ 是个文物什么的呢？ 对啊，而且这么多年不腐不烂，您是不是稍微哪么照个玻璃罩子呢？ 这个地儿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可能没有人来一个专门的有保护或者什么都没有。当然，而且你看到任何的，你从网上可能也很难搜到它。但是这个地儿确实是挺神秘的，可以去看看，要是好猎奇的。 好的。赵岩问了，说十一能去密云吗？路况怎么样呀？ 堵。 春哥说说， 只要是十一这种五一什么这重大节假日，只要是高速，只要是出京，基本上百分之百堵。 对， 这是必然的。所以你就做好这种心理的一个状态，要不然你就提前，要不然你就改成下午出行，相对来会好一点。 对 对，再有一种可能的话，就是别走高速，你就走底下的一些， 走国道是吗？ 也不一定是国道，就是例如你说去密云的话，那你 走高速辅路。 高 速 也没 辅路吗？请问啊， 就是原来的所谓的京密路、101国道，但是这个也有可能堵。但是还有一些路，就是从那个，例如那个，就其实所有的这些路啊，都是井字形的。你走很多的路，无论你像白马路也好，顺平路也好，还有昌津路也好，这些路过去以后往东开，都有往北的。就是那个从那个顺义到密云的顺密路，然后那个像那个苹果那边的密三路。总而言之，到密云很多条路都能走，而且我觉得现在导航其实都很聪明，他会告诉你怎么样避开堵或者之类的。 实在不行绕七环。 对。对， 去趟张家口 七环，哎，好像通了吧？ 可以直接到啊！ 沿着七环就有很多特漂亮的地儿， 对啊、 完全可以去走。 对啊，真的就也不是开玩笑。 哦， 就是你找一个不堵的地儿，通到七环，绕着七环走，可以玩好多地儿，最后还能到密云。 哦，那一天可能是正好，这是七天的行 程，别一天，人家十一啊，十七天呢、对吧？对， 我觉得咱真是可以研究一下，十一这一天就是环着七环走一圈，因为它这沿途的景区和特漂亮、有历史的或者有文化地儿很多很多很多的， 对， 都能绕在这一圈里头。 对 好的，我说给你五分钟时间，你整理一下， 好吧。 这个龙宇给我们发来的问题，他说想去突尼斯怎么玩？刚刚我们一日表决啊，就都没去过，所以别着急，那个让我们的小编呢问一下去过突尼斯的朋友，让他给您一些建议。一会儿微信就是我们编成文字回给您，别着急啊。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小如说了，说周末要带比较小的一岁的宝宝出去玩，京郊有什么好玩的吗？住一晚上或者一天啊，打一来回也都可以，推荐一下吧。来吧， 瑞瑞。 如果是一岁多的宝宝是吧？ 一岁多的 可能就是车程不能太远的，对，大概可能我觉得一两个小时之内的车程。然后我可以推荐两个，就是 住宿比较有特色的地方，一个是刚才接着咱们房山红景路的那个说，就是在房山它有一个叫做蒲洼森林乡居度假酒店。这个地方呢，它是在一个海拔还算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如果你能够就是十一期间能够订到它这个比较有特色的这个木屋别墅的话，它的木屋都是在就是山的边上，然后你住在木屋里面，你从窗户望出去全部就是这个蒲洼地区的那个大片的梯田，就景色非常的美。对，而且它这个木屋整个的设计，它感觉每一个别墅都是其实是在一个大森林里面，环境特别好，还有一些跟森林相关的一些配套的设施，就是小朋友们真的会觉得可能是在一个大森林里面探险的一个感觉。然后它里面还会有一些蘑菇种植的一些大棚，然后呢你可以带着宝宝去采蘑菇什么的，就是也是比较适合小朋友，但是可能一岁多的小宝宝还是有点太小了， 并没有什么感觉。一岁多的孩子我觉得走到哪儿都是一样的。 关键是 哭一 会儿大人出来散散心， 对对对， 真的 是，就是还是在于那种亲子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说那地儿贵吗？贵啊。 不算便宜，而且房非常的抢手，就是有可能对双节的这个房，就是现在订我还真不确定能不能订上，就是尤其是这个木屋别墅，因为它的房型就是那几个，然后它的位置非常好，就比较抢手。 木屋别墅是可以住好几家，比如说咱们四个去都可以住那儿，还是我可能只能一家呢？ 它里面都是这种亲子客房的设置，都是有一个大的双人床，还有一个大概是1.23米的一个单人床，就是如果是小朋友比较大的。比如上小学的这种一家三口都可以，如果是小孩子的话就可能一家四口，我觉得那个床都可以住下。对， 涛涛你去不了了， 就是我也没有 你超标了， 先借一个孩子是吧。 我们本来是想把你当孩子带过去。 好的。 好，这是一个地儿，还有什么？ 对，还有一个是在延庆，其实它算是延庆和张家口的赤城交界的一个地方，它叫做海坨山谷，也是一个就是比较新的一个景区吧，算是。这个海坨山谷里面它拥有一个房车小镇，那这个房车小镇从数量上还有从它的面积上来说，可能是现在在国内还是数一数二的，就是算比较大型比较完善的一个房车小镇。然后它的房车是不能开的，然后呢你可以当做就是体验酒店一样那样去体验住在这个房车里面。它房车的这个设施都是那种就是精装修的美式豪华版的这种设施。对，然后我前一段时间去了一次，想象中的可能住在房车会比较闷啊，比较窄，但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就跟你住在酒店里的感觉是一样的。而且这个房车里面它带客厅，带这个整体厨房的区域，带餐桌的区域，然后还有卧室卫生间，就是 比你们家都好。 对，应有尽有。 哦，是吗？ 我跟那个海春哥一致感叹了一下，感觉不是在车里开的。是不是海春哥？那个大的有点超乎我们对于 房 车的那个 概 念， 就是特别大。 对，是的， 对，就像是酒店的这种房间里面的感觉。而且他的这个房间，他的卧室是可以就是双人床，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一岁多的小宝宝，那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在床上完全没问题。然后他的沙发他是打开之后还可以变成一个双人沙发床，如果你带着老人父母一起，就是一家四五口都可以住下，就是还比较宽敞。然后这个房车这个海坨山谷的小镇里面，它也有一些适合小朋友的，它有一些什么迷你幼儿园，就里面养一些小羊小香猪这种小动物，小朋友们也特别喜欢。 特别好，开着车去哈，就住车里了。 对，哎，车比酒店还好。 哎呦，那像这种是不是稍微便宜点，没那么贵了？ 那么大的车 也很 便宜，都见不着， 怎么可能便宜呢？ 一般房车的价格其实跟五星酒店可能差不多。 五星级，而且十一期间还没有任何折扣。来，这儿有一位朋友说，11月9号是他。我觉得他可能是想打结婚10周年的纪念哈。他说想用一周的时间出国玩玩，能不能给推荐一下？海春哥给推荐一点。 我要我出，因为我去过的地儿， 您 出国不算太多啊。但是 春哥肯定推荐英国， 他刚去了。 对， 叫近音。 我觉得英国很好， 你看。 然后包括美国自驾也很好。但是说11天的话， 一周 我觉得可能有点来不及，就是这些地儿。那我觉得还是，如果是尤其是婚 这种，他是结婚纪念日是吗？ 对 对。 那我觉得东南亚国家都挺好的，海岛上哪儿歇着，这个带着老婆那么浪漫，拍照片也好看。 嗯， 我觉得这种都还行。 都结婚十年了，花点钱去马代， 哦、 弄一个水上的豪屋， 嗯 啊，别也别太贵了，找一晚上女人左右的。 啊、哦，好的，明白了， 就可以，真挺好的，就去海边，因为您去的时间太短了，如果城市游的话，可能您玩不透。就回来了。 我们去英国的话，去了大概也就15天吧， 半个月。 对，但是我真没觉着玩的怎么就全。 对， 我只是在伦敦，包括在伦敦郊区待了几天，然后再去了一趟那个苏格兰那边，然后转了转，然后我觉得特别紧。 嗯， 那么多漂亮的博物馆，那么多小镇。 嗯， 哎呀， 一周可以伦敦一地游 啊！ 我觉得是 OK。 对对，那还差不多。 嗯、 对，就是玩城市，就是你要先在城市里边找一些地方稍微待一待，你要跟这个城市有一些就是灵感上的、 嗯、 就是那种 你要跟 他说呢 交流， 有那种契合感。 嗯， 对， 因为城市不是很容易就能融进去的，它不像山不像海，就是海和山是我们很容易就能融进去，您就住海边、 嗯、 住所有的海边基本上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出国玩什么的，如果但凡你英语稍微好点，千万不要跟团，自己去。 对对 对， 我们在伦敦的话就是说你看地铁天天坐，来回来回的坐地铁，包括他的公共汽车，包括他的游览车，包括他的游轮，就各种交通方式我们都坐过，包括他那个特点的那个出租车、 嗯、 所有的这种交通我们都体验了一遍几乎，所以你才能真正感受人家伦敦的那种人的生活。从早晨他们都在泰晤士河，不在那个河边上跑步什么这种、 嗯嗯、 然后我们也跟着一块儿去锻炼，包括晚上去看他们的这种那个他们那个著名的那个算是不能算话剧吧，什么音乐剧或者 西区 啊，对，反正类似这种，我们看的是42街， 嗯， 就是类似这种事儿，我觉得真你才能真正体会人家英国人的生活。 对 对, 对, 对， 伦敦一周可以啊，没问题，两天在飞机上。 对，也有赵岩支招，说一周也可以去冲绳，其实去海边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来吧，咱们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回来回答一下嘿牛宝贝儿的问题啊。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嘿，牛宝贝儿啊，人家要十一出去自驾游， 嗯， 想选择一个目的地，带的有可能是两口，带着一个9个月的娃娃和1岁7个月的柯基。 哦， 哎，去哪玩？哎，春哥。 现在实际上是周边吗？这个 自驾， 人家自驾，你随意， 就是这个配置您给安排。 对，刚才不说了一个， 可能也不能太累。 七环，好、哦哦，整理好了是吗？ 棒，来吧，给您 四分钟 的时间， 交给你了。 我觉得是这样，就北京周边的话，反正是往西往北，那都是一个以山水为主的，然后往南呢就是平原，所以大部分景区呢可能在西在北，这一串上的话。我曾经走过一次那个自驾，自己设计自己行程，基本上2晚3天吧。我是从延庆，就是京银高速、京藏高速出发以后到怀来首先那边有中国那个最完整的鸡鸣驿，还有那边怀来的温泉城，然后包括那边还有皇帝城，就当时那个涿鹿大战好像都在那个位置，这个是可以去看看。然后顺着往下再走的话，就上宣大高速，从宣大转张石。张石的话就是从 预先出来，啊，可以看大树花。以前就只弄春节才有，现在反正只要周末几乎都 有表演， 对，而且室内室外 什么玩意儿， 对，室内室外都有啊。你以前我好像冬天你要是春节那要是看那室外的那种，冻得你脚疼、脸疼，什么都疼。但是现在好多了，都没问题。 室内的特好看，我看过，它现在是一个情景剧了。 对对对， 而且那个不光是树花里头，还有各种激光什么的，弄得一点都不 low。就是还、嗯、我觉得还挺还可以， 还挺 值得一看。 对，然后包括那边的话还有一些那个古堡，就短泉古镇， 嗯， 还有玉皇阁，还有那个他们那个县衙署什么的，都可以去看这历史东西。而且那边我觉得吃的东西都挺有特点，比如他们的各种碗、 米糕， 对，黄米糕，还有各种碗坨、 嗯、 什么糖麻叶、 嗯、 什么那个五香豆腐干， 应该能吃很多山西的美食哈。 对，他就是往那个挨着 很 近了已经。所以那个我觉得你可以去那个市场上去转转，去吃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挺好。然后再往南走的话，就是那个过太行山的一个著名的那个太行八行之一的飞狐峪。 嗯 啊，这本身是一个其实景色很漂亮，但是它不收门票，然后你直接可以开过去的话可以到空中草原。然后这个我觉得沿途景色也很漂亮。出来以后就到了涞水这边的涞源这边的那个白石山。啊，白石山景色也非常的漂亮，还有那个应该说北京最早的玻璃栈道，而且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到秋天的话，它那个特别漂，它在山顶上，就是咱们一般说白桦林，它有一个在北方很少见的红桦林，有一片，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就傍晚的时候，太阳照在这一片红桦林上的时候，照相特别漂亮，在那个位置，然后、那个从那儿里出来的话。然后就可以到霸州啊、涿州啊，就但是这边都属于平原地带了，像也可以啊，就是例如如果喜欢历史的话，《三国演义》的那个三义宫啊，就是那刘关张结义的那地儿，然后可以看看历史。反正这一圈的话，自驾下回来两晚三天也行，三晚四天也行，就这就只是西北这部分，反正就可以。 但是海叔哥有一个问题，他有狗。他好多酒店可以带狗住吗？我见的大多数好像都不带。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大部分都不能。所以说呢，可能找一些有些民宿是可以的，再有一些呢，反正只要是高端的酒店，你可能都选。 对，所以 对中偏低， 就这是一个问题啊，你要考虑好。 度假区这种，比如像古北水镇，它是在景区门口有一个专门的宠物寄养的一个房间。 哦，真的呀？ 对，你可以带着狗去，但是狗狗不能进到酒店，不能进到景区，但你可以给它寄养在那儿。 是那个特别好。就那个那寄养那个对吧？对，把我们家狗吓得呀，大小便失禁。其实人家那个屋子非常宽敞，笼子准备的也很好，而且还专门有水盆什么的，人家设施非常好。 但是为什么大小便 是狗的问题？狗的问题，因为我们家狗从小就没在笼子里待过， 是室友的问题。 对，他对室友很友好， 安排了一个藏獒和他同住。 有好多室友，他我们一去接他，接他出来之后一放出来，他就去每一个笼子那边尿了一泡尿，好像意思就是我先走了， 非常之歉， 哎，对，非常之歉，就是但是就放在那儿，我就看他的状态，就好像有点害怕，所以这分狗。如果您家狗经常在家里边也是在笼子里边待着的，那去这些景点没问题。但是如果在家里边您就没有。从来就没关过笼子，那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对于他来讲啊，不过有很多的这种 APP 里边，您可以找到一些那个狗狗的，就是狗狗住的那些酒店，非常方便就能找到。咱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说。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再来看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的北五环的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东，北苑桥到来广营桥的西向东，广泽桥到顾家庄桥的北苑桥啊。广泽桥到顾家庄桥，北苑桥到奥林西桥，林翠桥到上清桥西的东向西，以上路段车都是比较多的。西四环的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有一起事故，后车呢也比较多，队员已经排过了丰北桥。再跟您说一下，西四环的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员已经排到了丰北桥。另外呢，远大桥到南沙窝桥的北向南方向是车比较多的。还有这个时段呢，工体周边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工人体育场北路、朝外北街、工人体育场南路、东西双方向，还有新中街春秀路的南北双方向、新东路北向南、工人体育场东路的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辆拥堵比较严重的路段，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千万别着急。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带大家伙一块儿出去玩去，其实是给您提出一些建议啊，去哪儿比较好。刚刚呢有的朋友问了，我给刷过去了，有朋友问这个去曹妃甸住在哪儿比较好呢？你去那儿住的 我住的那个酒店叫什么名字我现在还真是有点想不起来，对，但是它也是临着这个港湾，就是它那个入海口的那一块的一个酒店。然后包括我们还在那个就是那个现在应该改名，现在应该叫月岛了吧，好像就单叫一个月字。然后在那个岛上，然后它现在岛上有温泉，就是有温泉海景房，那温泉海景房也是还不错，然后拍出照片非常好看。 好，这个名字也不记是吧 没事，让他 给你几分钟，你能想起来吗？ 查一查， 我翻翻朋友圈。 好的，好，你先翻一下啊。这样我们看看圆的问题。他说国庆节我打算去桂林，周边有没有那种不是著名景点的景点吗？自驾去，其实特别多， 不是著名景点的 美景还是 桂林？我去过，我去过好多次。 哦， 不知名景点的景点有非常多。 对， 大同小异， 都是山和水， 但是都没有景点里边的景点好看。 那当然了 就是我们曾经在一块小地儿啊，他连真的连名都没有，是当地的林业局的朋友们带着我们一块去的。 好的， 说我们喝茶就在那儿啊，我们就去了。 嗯， 去了之后包了一条船，里边好像是一水库，我印象中啊好像是一水库，在那水库中间有一个会所。哇，巨高端，非常之高端。就那一会所，什么都没有山全是那样的山。 你就说茶好不好？ 还行，吃的也是就从那里边弄出来的鱼 啊。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像这样的地儿那个你们都怎么找着的？人家说这还用找，我们这儿全是这样的。 对，看上哪个岛自己盖个会所 就全是这样的呀。啊，们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这儿的山这个特色就是这样 啊，圆圆润润的啊，就跟一馒头似的，然后也都是有水。我说那最漂亮的，最漂亮都化成景点了。 对， 啊，包括他们那边好像也有个什么百里画廊还是几里画廊似的，就是路上的那个，我们去桂林不都玩丽江嘛？整个你坐着船整个下来，什么八骏图啊， 对对对， 什么你都能看到。那有一个路上的是新开发的，原来是不要钱的。那是很早以前了，现在估计要钱都要了好几年了啊。现在路上的也是把最漂亮那一段景，您开车也可以到那儿。您可以网上查一下，因为我去的时间比较久远了，那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是您要说没名的话，可能您得仔细的找一找寻一寻了。有没有比那个景色美的，我不敢保证啊，不知道，不清楚。但是您要说有没有比那地儿人少的，那是一定有的。 对，就是您自己定义一下您对美的定义，可能修改一下这个呢，可能发现的景色就比较多了， 是吧？ 我觉得我那时候去那个新疆那一带，尤其是伊犁那一带，反正有名的景区都非常的贵。 对， 也是因为有当地有的朋友带着，我觉得有很多不收钱的一些景区，特别特别漂亮， 是因为不收钱所以特别漂亮。 不是，真是特别漂亮。例如有一个叫玉湖的地儿吧，它是，就是你要看到它从山上往下看那个湖的话，就跟一面镜子似的，特别的平，而且是那种就是跟蓝宝石一样的那种感觉，那种特别漂亮。而且的话，就像那条独库公路，我觉得要去那边一定一定要走，每一个角度你恨不得就永远都想步行走完那条路，所有地方随便照。都太漂亮了， 就是景色很多。 对，桂林跟新疆不太一样， 是， 但是一样的是，您都得有人带着， 对 吧？您都得有当地人， 要不找不到， 要 不 您要没有当地人带着，就算那片漂亮，您还进不去。我们那个就是去了两个大铁门，大锁链子，人家从办公室找了半天钥匙才找出来，开了两道门， 很多年也没有人去过， 也没有人去过了，废弃了很多年了，就你才能进到那里边。 对， 所以说您要想自己玩点野的，可能您可以看一看，比如说当地的论坛有没有当地的朋友开发出来的一些好的地儿，那可能还可以， 而且这些 可以参考一下。 还有个问题就是，很可能交通不方便， 它一定配套是 对吧 不完善的。 还有就是特别美特别野的地儿还有一个安全问题，就是您如果一旦在里头发生点什么问题，可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周围也没有人，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对，天天像说了，问一下各位啊，中秋开始休假，哇真好，10天左右，带着妈妈60岁，孩子5岁，想去云南哪条线路比较好呢？或者有什么别的线路推荐吗？10天的假期， 蕊蕊可以吗？ 云南的话，我今年走了一趟那个三江并流的那趟线，然后呢，然后我是就是体验的那个松赞酒店的，他们这个松赞旅行新开的几条线路，就是一路跟着松赞的这个线路，然后住在每一个景点，比如说就每一个地点，比如说从丽江开始，然后一路到塔城，到四中，然后到梅里雪山，然后再回到香格里拉，是走了这样的一条线。它整个的这个行程线路里面会经过一个是就是三江里面的其中的两江，怒江是看不到的，但是这个金沙江和澜沧江，对，这两条江它是中间，如果是那个自驾或者是包车，它会有一大段的一个行程是顺着这个江走，就是那个三江并流的那个景色，然后还比较壮观，我觉得就是一路上面的景点都是那种很宏大的那种大气的景点，就是还不错。而且十天的话，我觉得时间也还好，就是至少要一周的时间才能走完这条线。 还这个补充， 不，如果我反正我要是去别地儿玩啊，第一次去的时候往往走一些常规的，尤其刚才说带老人和孩子，我觉得可能服务各方面可能是最重要的。 别太累。 对，相对来说，那我觉得反正常规的吧，那我觉得肯定是。就是昆明的那个石林多有名啊，老人一般都会知道这些地儿啊，带孩子我觉得应该去啊，啊，包括什么京马碧鸡坊什么的这种文化的东西，我觉得也都可以看看。然后包括你说大理，那肯定是溯河古镇啊，或者说是大理那古城啊，包括玉龙雪山，因为它有索道嘛，带着老人孩子也可以去。然后呢， 我觉得就常规的包括泸沽湖什么的就基本上能差不多可以够了、嗯、对、嗯、因为他老人孩子嘛我觉得服务可能 还不能太累 对安全可能是第一位的可能不能累 嗯, 嗯对现在好多网上能找那种当地的导游 嗯 可以跟人商量价钱 嗯 就是比如俩人去你说我包车 嗯 啊你可以帮我设计线路包括安排住宿 嗯 都可以我那天查了一下不是特别贵我想查、嗯、我那天想去苏州玩可能两三天200多块钱一个人、 哦、 就是那个导游你一天给他 导游的费用200多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家庭来说应该能接受 还好 对吧 还好 如果你能他又能给你当司机又能给你介绍好多地儿我觉得还是挺值的你起码跟大团玩要轻松、 嗯、 对 根据你的需求安排 对、嗯、强肖阳说了周末想带1岁多的宝宝去承德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推荐吗 承德那边我觉得就是比较有名的景区那我觉得挺多的啊就是肯定你一定要去那个外八庙嘛 嗯 然后包括棒槌山啊、包括他那个等于是避暑的那个避暑山庄 嗯嗯 啊然后如果住的话那边有新开的酒店也挺多的反正要是最有名的最老的可能就是金山宾馆当时反正可能时间比较久了但是它的历史和它里的感觉因为出门就避暑山庄走得很方便、 嗯、 然后如果再有的话就我不知道他是想几天去啊就是在承德附近也有好多景点例如 周末嘛两天 如果周末他我要住两晚还是住一晚然后要住一晚呢我觉得肯定承德市区就这转了、嗯、如果要住两晚的话我建议他可以再往北属于也属于承德范围之内是五裂河的源头然后一到了秋季那一块的话那个秋叶特别特别的漂亮就各种枫树红枫黄枫还有它的那个白桦红桦它全都有而且他是没说过五裂河源头有水非常的清澈他那块本身就是要齐家镇那附近还有大量的温泉例如他那个风水湾温泉度假村能达到4星级以上他有自己的温泉区有戏水区这孩子和老人也都会喜欢但是呢稍微的贵一点也不算太跟北京温泉度假村比较的便宜多了但是还有像齐家镇的好多农家就是自己的农家院自己带温泉之池因为他那个地表水很浅出水温度达到90多度所以说呢那种温泉的感觉也很好那个农家的话就很便宜了可能200来块钱就连温泉什么的都含了我觉得就是承德你是一晚也好两晚也好我觉得都可以走这个、 嗯、 也有自然加历史文化都可以。 正好出水温度就90多度。 90多度你不能直接烫就直接你下不去。你得晾晾。 退了毛了。 对你得晾晾。 哎呦真好真好啊。哎说到秋天了真的是就是北京最漂亮的季节来了。 嗯、 今天我们也就是说了一点这个京郊的。 嗯。 我前两天还说呢因为前两天天特别好的时候我就在小区里边溜达的时候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看天啊、 嗯、 现在这时候天如果要没有这些灯的话一定是满天的星空。 哦。 但是现在因为在城市里灯光污染太严重 对。 我们看不着。 嗯。 春哥给我们推荐几个能不能在北京郊区 看星星的地方。 哎就看星比较好的或者看月亮比较好的地儿呢。 看月亮可能容易一点 对 看星星现在说的郊区你真是得偏远 对 得特偏远了 反正我 偏到张家口去就看见了 是吧 如果要赏月我建议就是有水的地儿水边的就湖边赏月我认为很美 嗯 啊例如刚才提到了苹果的金海湖附近 嗯 那边的例如游艇酒店是相当高端的还有那边的那个还有像如果除了苹果像密云的话就是有一个姚桥峪水库这姚桥峪那边然后它的雾灵山庄我觉得在那儿因为都是临湖的看月亮特别漂亮 嗯 然后如果要再说其他的话嗯还有像怀柔的那个就是雁栖湖附近、嗯、那几家比较有名的就看上跟大网球拍似的那几家酒店也都不错然后在这边就是但凡有水库边的我觉得都很好还有像怀柔水库边的宽阔招待所这些地方我觉得都适合赏月的至于赏星那我觉得就是远就是高 对 就可以 嗯 像我觉得怀柔的话例如怀柔喇叭刚才提到喇叭沟门地区 嗯 那边有一个云泽谷然后它里边有好多小木屋它那个就离就连主干道离着都很远在一个苗营村四面的环山的一个情况下没有任何的光污染只要天气好没问题还有像那个雾灵山山脚下或者你到雾灵山它那个半山有个莲花池宾馆就是它你开车能直接到了半山腰那地方然后你到那地方看日出也好看星空也好也都很美但是夏天它都穿大衣11级有可能下雪 就那地方每年五一十一都有可能下铁道、 哎、 啊，那地方 那能吃火锅什么的吗？ 躺在雪堆里看星星吃火锅 、哎、多棒啊， 想想很美、哦、然后反正就是这样，包括海托山那边我这也有一些就是稍微偏高的一些海拔地方，像还有就是说例如像那个延庆那边山楂小院，它是四面也是就没有任何的建筑，就是纯村啊，就这种民宿你要看星空看什么的还是比较好的。 嗯 啊，包括刚才那个美女说的那森林的那个乡居的那个 乡居 啊， 对， 因为它本身就海拔在1000多米， 对 啊，周围又没有任何东西啊，而且它那个号称有一个北京唯一的在山脊上的一条游览的公园叫花台山脊游，而且也不用花钱，也是免费的、 嗯、 反正那个地方我觉得也挺适合观星。 嗯，好，除了这个北京周边啊，秋天咱们可以转一转，其实还有很多地方的秋天也值得我们去。 嗯 啊，一会儿让王瑞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我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王蕊跟我们说说这个赏秋除了北京还有哪儿不错呢？ 因为是这样，因为今年的中秋节我看是在9月24号、 嗯、 就是每一年中秋节有可能在就是大概是九月下旬的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其实可能在北京的市区或者是近郊就是还没有什么季节变化、 嗯、 我们看到的还是非常郁郁葱葱的夏天的感觉。然后呢，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在九月底然后十一期间，如果想就是去看那种非常深秋的那种美景，可以往东北那边去、 哦、 对。然后我其实首先我想推荐的是长白山，对，因为我非常喜欢长白山这个地方。然后呢天池非常美，然后又非常的有名，对，尤其是在90月份的时候，就是你登上这个天池能看到天池的几率是一年里面最高的、 嗯、 有可能你夏天去你可能去10次看不到一次，就是有可能有这种情况、 嗯、 对。但是长白山有一个缺点，就是太有名了，人太多了，尤其这个双节的长假，这肯定是人满为患。所以呢，如果想去东北又不想去扎堆这个著名景点的话，有几个推荐。我有一个是镜泊湖，它是在牡丹江。对，镜泊湖可能我觉得可能现在不是那么多朋友就是熟悉这个地方，但是可能提起它那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瀑布叫做吊水楼瀑布。对，可能这个瀑布的话大家还非常的熟悉。据说它应该是就是世界最大的玄武岩瀑布，对，它有这么一个称号、 哦、 玄武岩瀑布。虽然我也不太懂什么叫玄武岩，对、 嗯、 但是这个瀑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有一个岁数很大的一个老大爷，他从30多年以前就每天在这个吊水楼瀑布就是跳水，对，他被称为、 哦我还刚想说就是在吊水楼瀑布跳水，这真是跳水啊， 每天跳， 每天他上午和下午 没人管呀、啊、 跳， 家里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 我的天， 他其实现在可能已经变成一种就是表演的形式，就是因为会有很多的客人去看这个瀑布，他就是想看这个大叔去跳水，对，然后他应该也申请了一个就是世界级的一个认证，然后好像现在是被称为世界什么跳水第一人吧、 哎、 对，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容易的 对。然后在镜泊湖它整个大景区里面会有一些就是它叫什么火山口地下森林、 嗯、 就是有那种原始森林风貌。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不去长白山，但是你在这个镜泊湖的景区里面也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就是东北的那种原始森林的秋天的感觉。嗯，然后镜泊湖是一个地，还有一个地方其实我想推荐的是吉林。这吉林不是说的吉林省，是说的吉林省的吉林市、 嗯、 对，我觉得吉林也是一个赏红叶非常好的地方。可能我们想起就是说在东北看枫叶都想到的是辽宁什么本溪啊这些地方，但是其实吉林它有一个地方叫做红石国家森林公园，然后它有白山湖、红石湖，然后它这个湖都是这个两岸的风景全都是这个 全都是山，然后它这个山到了秋天，他们东北都是叫五花山嘛，就是它是彩叶，绿色、黄色、红色，就是颜色非常的丰富，然后这个山的这个倒影映在这个湖水里面，然后又是一种哎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情境，对。然后包括吉林市市区里面也有还比较有特色的几个地方，一个是它有一个吉林西站，它这个吉林西站可能现在已经使用率不是很高了，然后可能只是通过车，但是不是上下乘客这样一个这个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它被称为最文艺的火车站，因为它是林徽因设计的，然后是非常有那种就是年代感啊，然后旧旧的那种感觉，有很多喜欢摄影啊拍照的朋友喜欢去那边拍照。然后呢我觉得如果到吉林一定要去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吉林市的博物馆，然后它这个博物馆里面我觉得最大的亮点是可以你就是你可以用手摸到星星，是真的星星， 大星星是吗？ 是天上的那个星星。对，因为 不可思议 啊，因为在四十多年前在吉林的那个地方就是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陨石雨，然后当时有一些就是巨型的这种陨石就落到吉林他们那边某一个村庄，然后后来这些陨石都被收集起来，现在都在这个吉林市的博物馆展出，然后它专门有一个就是陨石雨的一个展览区，然后它应该现在展出了有这个叫世界上就是已知最重的这个陨石，然后还有反正它都编上号，什么一号陨石、二号陨石，然后有一块陨石它是可以触摸的，就所以就是大家一说去这个博物馆一说哎真的可以用手摸到星星的这种感觉，对，比较适合小朋友，就是亲子游学的这 种、一年四季都能看见星星， 还能摸着，哎呀挺好， 对， 哎呀真棒真棒，你看这个男生跟女生这个推荐的就不一样，说你看女生 摸星星， 摸星星，就是人家林徽因设计的车站。 哦， 除了跳瀑布的那位大爷 稍微 low 了一点，让你30年接着跳，我觉得这你也做不到。 都很浪漫 啊， 对不对？你看哥推荐的，干尸，就很齐，特别棒，特别棒。 今天可以总结一下，把这些都写到我们微信公众号上。 这其实要跟我们编辑说， 十一摸星星看干尸，题目就火了，是吧？ 今天玩的特别开心，虽然我们没出去啊，聊的特别开心。一秒说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以后我们可以来做期节目，一直来聊一聊的。他说现在你看北京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你看那车牌就能看出来，挺多的。但是吧，这充电比较费劲，大家想要开着这新能源车出去玩去吧，可能大家就会有点担心，哪能充电呀？对不对？那个春哥，你知道现在北京周边的这些，尤其是河北这些高速边上的这些，反正他们都有充电桩，但是能不能用啊？ 能用，而且我觉得河北我不好说，因为我知道哪儿，反正它河北有，但是就北京郊区来说，其实很多人愿意装这个的。就是很多无论是景区也好或者说一些公司也好，路边上很多都装上这种充电桩了，所以我觉得不是什么太大问题。现在 起码往大同那边走，我能保证您一路上都有地儿。 哦，是吗？ 哦，因为我每次回家那一路所有的加油站都有充电桩， 但是都能用是吧？ 能用能用，而且你走到市区里头，市区里头也有很多充电桩。现在 郊区的话就不只是说加油站，就是路边上有好多地儿就装上这充电桩了。 而且现在那个不是最多的都能跑500了吗？500公里，500公里，你跑到大同问题也不太大了，只要不堵车的话，是吧？或者他们不是有一个快充嘛？半个小时好像能充70%，还能充多少？ 因为我经常走京开或者京港，往南边走，它有一些是有设置，但是并没有就没法用。 哦，我保证，反正我去大同的一条路上， 那还是往大同这些 那边 城市走一走吧， 可以用得动。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的分享，谢谢春哥， 谢 谢 大家， 谢 谢 蕊蕊， 谢谢大家。 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的节目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咱们明天再见了。 将到达那梦想中的未来，你说就行的两个人总看着同一个方向，过了这么久，你一直在我身旁。 我说人生就像那旅程，谁知道转弯后的风光。